离开了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了荒凉的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。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，隐藏住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。这里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道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，看住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尸向魔狐，种种的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的预言，虚幻而又真实。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听杨雪莉讲呢度有座池山，唔怪得呢两日我只机械手表唔系停，就行到时快时慢啦。我仲以为系我嗰只廉价手表质量唔得，喺沙漠度坏咗。按照杨雪莉咁讲，唔通我哋就响呢两座池山嘅附近？安力满都听人讲起过，响黑沙漠腹地里头有一红一白两座扎格拉玛神山。传说是埋葬先圣的两座神山来的。杨雪莉又讲了，如果沙漠中真的有这两座山，那自动暗河就有可能在地下被池山截流了。由于离地面太远，所以我们就找不到了。我想呢，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都用在找暗河的踪迹上面。如果传说和英国探险家讲得没错的话，池山应该就在附近了。胡先生啊，今日晚黑就要你用下天星风水的本事先得了。我哋先前讲好的，找到精绝古城，酬金就可以俾多一倍。我从一开始就冇找到精绝城的信心，听佢咁讲，只好晚上试下啦。如果可以找到嗰座扎格拉玛山，我嘅酬劳就会增加到$20,000。找不到我们就必须打道回府了。讲老实呢，我都讲不清到底是想找到精绝古城呢，定是不想呢。听讲过精绝女王的故事之后，一个神秘又妖艳的形象在我脑中始终都是挥之不去。沙漠的深处好像一道无形的魔力吸引着我。不知道陈教授、杨雪莉以及那些一去不回的探险队，他们是不是都有我一样的感觉。这一天的白天特别漫长，我真的想用枪将天上的太阳打下来。我们将沙坑都挖到好深了，但是就一点凉气都感觉不到。虽然我坑上面撑着厚厚的帆布，人是躲在阴影里了，身体瞓在沙窝之中，但是仍然感觉好像被放在烤炉里一样。身体单薄的叶翼森可能晒到懵晒了，瞓着都发开口懵。大家担心他是在发高烧，用手摸下他的额头，跟沙一样那么辣手，根本就没办法分清是不是在发高烧。怎样推他他都不醒。水呢就还有一些，够用5日左右呢，另外还剩下两袋酸奶汤，是留在最后时刻先用的。这阵时呢都没什么话舍得不舍得的。我拿出了一袋，等杨雪莉喂他喝了几啖，又给了一些药他吃。叶翼森吃的药之后渐渐就安静下来了，但是仍然昏迷不醒，大概是患上了急性脱水，那就真是麻烦了。我对陈教授他们讲了考古队现在所面临的情况，亦无非就是两条路。一条路是今日晚黑就开始返去。返去个路上最后几日还要吃骆驼肉，喝咸沙窝里头的水，步行。即使是咁， 亦唔能够百分之百保证叶奕森嘅生命安全。另一条路就系硬住头皮继续稳精绝胜。如果城里头有水源，佢呢条命仔就算系执翻嚟啦。陈教授讲： 我哋面临嘅困难好大啊！考古事业虽然讲需要献身精神，但系小叶咁后生，我哋要对佢嘅生命负责。第一条路就虽然稳妥啲，但系冇足够嘅清水补给，翻去条路就十分艰难。第二条路就比较冒险，但系我哋已经嚟到咗扎格拉玛附近啦，有六成嘅把握揾到精绝。呢啲古城都应该有地行水脉嘅，不过两千年过去啦，水脉有冇干涸改道就无从得知啦。依家何去何从？我哋大家都讲下自己嘅观点呢。 肥仔首先讲：唉，顶，我腰围都瘦咗两圈啦。我哋如果再向沙漠里头行啊，以后你哋干脆都唔好叫我肥仔啦，叫我瘦仔算啦。我提议啊，太阳一落去，我哋就走翻转头啦。讲唔定依家翻去呢，都仲可以执翻半条命仔。 霍爱国同萨蒂鹏两个都比较稳重，亦都赞成走翻转头。相比之下，认为找到精绝城这个办法虽然冒险，但是值得一试的人更加多些。毕竟大家付出了这么大的艰辛和代价，好不容易才行到现在，实在是不想前功尽弃的。亦希望可以在古城的遗迹度找到清水，救回叶奕森一命。回去要喝咸沙窝水，身体健康的人都很难顶，更何况他病得这么严重，走回转头啊，咪等于判咗佢死刑。我同杨雪莉、楚健同埋陈教授都系咁谂嘅。除咗昏迷嘅叶奕森之外，就剩低安力满未表态啦。众人嘅目光都集中喺佢面上。如果佢嘅观点系走翻转头，咁我哋就咁啱四对四。不过安力满作为向导，喺呢件事件上边，佢嘅决定系好有分量嘅。於是我对安力满讲：老人家，你要想清楚才好讲吓。你的话是关系到叶奕森条命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安力满担住烟袋，眯起眼睛望住天上的太阳，开口讲： 我嘛，当然是听胡大的旨意嘛。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世上亦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。胡大会指引我哋嘅马。 我指咗指天空讲：咁你就快啲问下胡大佢老人家点讲啦。安力满将烟袋敲咗敲，插返喺腰度，攞咗块烂毡，一面虔诚咁开始祈祷，将双手掌心向内对住自己块面念诵经文。面上嘅表情虔诚而又庄严，完全是不似他平时那副市侩狡猾的样子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我们就完全听不到他说什么，越等就越不耐烦。肥仔等到好焦躁，就忍不住问了： 唉，我说老爷子啊，你到底搞定没的？ 安力满抹开眼笑着说： 胡大嘛，已经给了我们启示了嘛。 讲完拿出一枚五分钱的硬币给大家看了看，字的一面就是继续前进，弓的一面就按原路返回。请陈教授抛上天，落落来的结果就是胡大的旨意了。嘿，原来是这样，众人真是哭笑不得了。陈教授接过硬币高高地抛向半空，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那枚硬币，阳光耀眼夺目，只见硬币从空中落下，竖起身插在沙道。唉，真是被你抛十万次都未必有咁啱嘅。安力满猛咁摇头，满面沮丧咁讲： 唉，我都唔记得嘛，你倒系被胡大抛弃嘅黑沙漠，胡大点会指出路俾我哋呢？ 正响度唔知点算好嘅时候，只听见杨雪莉指住远处嗌： 上帝啊，嗰度咪就系扎格拉玛山啦咩？ 沙漠中空旷无比，只见佢手指嘅方向正对住硬币落下嘅方向。天地尽头隐隐约约有一条黑线，只系离得好远，唔仔细睇咧系根本睇唔清嘅。我哋急忙攞出望远镜，调整焦距嚟睇。一道黑色嘅山脉喺万里嘅黄沙中，犹如一条静止嘅巨龙。山脉从中截断，中间有个山口。呢啲特征同英国探险家笔记中嘅记载系一致嘅。去年杨雪莉嘅父亲带住一支探险队，就系凭住呢啲线索去寻找精绝古城噶啦。唔知道佢哋系咪见到呢座神山？如果他们曾经到过这里的话，那他们到底遭遇到什么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在烈日下竟然都感觉到一丝的寒意。不过这种感觉呢，很快就被欢欣鼓舞的气氛冲淡了。我们长途跋涉，九死一生，终于在最后的时刻找到了进入精绝古国的大门。不过安力满曾经讲过，黑沙漠中有一片梦幻之地，在那里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，那些奇景都是将人引向死亡深渊的幻象。我们见到的这两座神山是不是真实的呢？随即我就想到了，应该是不会。首先沙漠中的幻象都是光线的折射而产生的，那些景观千奇百怪，大多数并不是存在于沙漠中的景色。而黑色的沙漠不止一次有人提及过，应该是真实的。既然离精绝古城不远了，等到天黑下来就可以出发前往了。不过我们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，多数都是那些推论和搜集回来的相关传说。唯一可靠的一些证据是一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。究竟可不可以找到精绝古城？甚至讲世界上有没有这一座的古城都很难讲的。可能一切都是以讹传讹，传说往往就是这样来的。在朝鲜战场上，麦克阿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，但是后来发现事实上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我就好像有这种感觉了。皇城的遗迹是不是没再次被黄沙掩埋？城中可不可以找到水源？埋葬精绝女王的古墓是在城里头还是在地道呢？城中是不是真的有堆积如山的财宝？这个妖怪女王究竟是什么？她死了之后还会不会对外人构成威胁？杨雪莉的父亲是不是真的死在精绝古城之中？还可不可以找到她的遗体？那些外国探险家在城里头又遇到了什么？对我们来讲，这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。傍晚时分，考古队向着扎格拉玛出发了。俗话说，望山跑死马，看准了方向，直到下半夜才来到山口。这个时候月光如水，沙漠好像一片寂静的大海，就在沙的海洋之中，扎格拉玛山山伏起势，通体都是黑色的石头，越近看就越醒目。说是山而已，不如说是两块超大的黑色石头就更为恰当了。这两块巨石直径都有几十公里，在沙海中露出浅浅的一条脊背，更大的部分都埋在地下。可能在地下，两块巨石本身就是连为一体的。而山口可能只不过是巨石上的一个裂缝而已。这种黑色的石头含有磁铁，平均的含量虽然不高，但是足以影响到测定方位的精密仪器。我们都感觉到身上带的金属物品逐渐变得沉重起身。月光照向黑色的石头上，一些反光都没有。山口里面黑蒙蒙，除了昏迷不醒的叶翼森之外，所有的人都从骆驼背上面落了尼步行。 我提醒大家，大家要注意，在这个魔鬼的嘴里头行路，千祈不可以大意的。我同安力满走向前边，肥仔坐见段后，杨雪莉他们向中间照顾叶奕心，队伍排成一列纵队，缓缓地进入山谷。这座山被古代人视为神山，传说埋葬着两位先圣，这些多数都是神话传说来的。但是从风水方面来看，这里真的算得上是渐进形势，气吞万丈。黑色的山体就是两条把关的黑龙，山上面埋了先圣是虚的，如果山后面真是有精绝女王的灵寝，那是一点都不令人觉得意外的。越过中天，南北走向的山谷中更加是黑到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行，越是向前行，心中越是感觉不安。出了山谷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精绝古城呢？找到古城，城中的水源还有没有呢？最担心的就是叶奕心的病情，他的急性脱水必须用大量干净的冷盐水来治疗。假如三日之内还未找到水源，他这条命就是这么大了。我们的标早就停晒了，不知究竟行了几耐，但是凭着我直觉估计，再过一阵就要天光了。而这个时候，骆驼的呼吸突然变得粗重，情绪明显焦躁起身。安陵满连忙又吹口哨又吆喝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等啲骆驼镇静落嚟。佢嘅呢十九匹骆驼都系身强体壮、百里挑一嘅公骆驼，响沙漠里头行咗咁多日，都未出现过呢种情况。四周围本嚟就黑，再加上呢啲骆驼一闹，更加系增添咗大家心中嘅恐惧。杨雪莉担心叶奕心会被骆驼揈落嚟，急忙啊同霍爱国一齐将佢从驼背度抱咗落嚟。我叫肥仔过嚟，叫佢辛苦啲，先孭住叶奕心。呢、这个山谷诡异到不得了，唔系久留之地，我哋唔可以耽搁，要尽快出去。肥仔反而系几乐意，一嚟呢叶奕心本嚟就冇几重，自从入咗沙漠，日日咁晒又缺水，更加系瘦到皮包骨。另外系孭住个靓女添，佢都唔知几开心。佢好似孭住个细路咁，将叶奕心孭喺背脊上边，连连催促前边嘅安力满： 哎呀，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！ 但系任凭安力满点样驱赶啊，嗰啲骆驼就死都唔肯再向前行半步。安力满又开始疑神疑鬼，又开始沉吟起身啦。讲怕系胡大唔肯俾我哋再向前行啦，要快啲翻转头，眼睇就要出谷啦。其余的人哪里肯回去的，一时队伍就乱成一团了。杨雪莉对我说， 难道前面有什么吓到骆驼不肯向前行，掉个冷烟火过去照下，看清楚再算吧。 我在前面答应一声，拿出一支冷烟火拍着了掉在前面，照亮了前面山谷中的一段。两侧是漆黑的山石，地上是厚厚的黄沙，空山直直连棵草都没有，哪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呢？我再向前行了几步，掟出去第二枚冷烟火，眼前一亮，远处的地下坐着一个人。我们走过去看，只见这个人身穿白袍，头上扎着黄沙的头巾，背上孭着背囊，动都不动，原来是个死人。众人都是一惊，在沙漠里头遇到死人或者干尸一啲都不出奇，但是这具尸体却与众不同。死者是个男子，嘴上面遮住头巾，只是露出两只眼睛看住天空，他是死都不眼闭的。死亡的时间应该不会太耐，可能就是这几日之内的。他露在外边的皮肤只是稍微有些干枯，最古怪的是他的皮肉发青，在烟火的照射下泛出丝丝的蓝光。有几个人都想围埋来看， 俾我拦住咗。呢、这个人嘅死法太过怪异啦，千祈唔可以接近。楚健忽然嗌： 胡大哥，你睇下呢度仲有一具死尸啊！ 我头皮稍稍有啲发麻啦，接连两具死尸，会唔会仲有更多啊？随手又掉出几个冷烟火出去，照到周围一片通明。果然系唔止两具尸体啊！前边嘅地下横七竖八咁瞓住四具男尸，呢啲死者嘅装束相同，死法又一样，都系惊恐咁擘大双眼，死得古古怪怪咁。地下仲散落住几支苏式 AK-47 同一啲背包。我抽出工兵铲当作防身武器，走过去执起其中一支一睇，子弹系上咗膛嘅，真系奇咗个怪啦！呢啲系咩人呢？响新疆有啲偷猎者都系使用外国嘅雷明顿或者系仿56式，点会有苏制嘅 AK 呢？唔通佢哋就系盗石墓嘅嗰批盗墓贼？我又打开咗其中一个背包，里边有唔少标俄文嘅军用黄色炸药，估计呢啲军火都系从境外流入嚟嘅，俾呢啲盗墓贼收购嚟用炸古墓都唔出奇。只系呢啲武装到牙齿嘅人，点会不明不白咁死喺呢个谷里头呢？我用枪管挑起咗坐喺地下嗰具男尸面上嘅头巾，只见佢擘大嘴，似乎死前正喺度搏命咁嗌。我都费事睇咁多啦，唔管点啊，快啲离开呢座山谷先系上策。嗰啲炸药可能以后仲会用得上。我将装炸药嘅背包拎咗起身，准备叫大家离开啦。都未揾到古城啫，就遇到啲咁嘅事情。接住落嚟，我哋仲会遇到啲咩呢？咁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